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大卫从一开始就热爱球队，我觉得足球的团队氛围让他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他很想成为球队的一部分，并总是渴望能够参与其中，而且他一直都很认真。我记得他8岁大的时候，我们计划前去坎伯沙度一个星期的假。之前我已经特意选定了瑞奇威没有比赛的那个星期，结果斯图尔特却突然临时组织了一场球赛。嘿，这下可好，大卫发现他将要错过一场比赛，简直是闹翻了天。我不去度假，你们可以不带上我的，我不想错过比赛，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正如我所说，他有时的确很顽固。我们试图说服他放弃球赛，跟他说，错过一次比赛没什么大不了的，别担心，跟我们一起度个假，暂时忘掉足球，就一次。可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要踢球，就是这样，我不想错过比赛。没办法，最后我们只好达成妥协，他跟我们一起去度假，但是我们要提前一天回头，这样他就可以参加球队比赛了。当然，他的姐妹们可能不大开心，不过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让大卫不去踢球。斯图尔特十分擅长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心，尽管有时我无法同意他的做法。我记得在某次训练课上，斯图尔特冲着大卫发火，我觉得大卫也没有特别做错什么，可能他就是认为大卫应该在这一周受到训斥，也许是大卫没有尽力，或者是没有特别认真，再不然就是他觉得大卫不够机灵。当时我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是我满耳听到的都是他对于大卫的责骂，听得我是越来越烦。最后我终于咆哮了起来，大卫，我们走，我们回家去，我可不吃这一套，走，上车。然而斯图尔特也冲着大卫大声吼叫，站在那儿不许动。这句话更加惹恼了我，于是我朝他走过去，但是与此同时，斯图尔特也朝我走过来，他甚至把我拽到一边。瞧，特德，别干傻事，我不过是想激发他把最佳状态发挥出来，我知道他有能力做得更好，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他。其实我了解他的用意，也许在我心里我也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实在是不喜欢他这样公开地冲着我的儿子发火。我觉得这原本是一件在私底下聊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应该立刻得到解决，这样才对我们大家伙都有好处。最后我终于抛开自尊，和他握了握手，重新回到课堂上，我们就这样继续上课。在瑞奇威时，我们从未评选过某个最佳球员，这在当时可并不多见。我们一贯认为挑出某一名球员进行嘉奖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当两三名球员在比赛当中都有上佳表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会等到赛季结束时再颁发奖项，最佳进步球员奖、最佳球员奖、最佳经理人球员奖等等。我们让每名球员都写下他们心目当中认为最应该获奖的球员名单，这样我们就确保了评选的绝对公正。大卫为瑞奇威踢的每一场球我几乎都看过，实际上我看过的太多，以至于现在脑子里只记得那些我没能够看到的比赛了。记得有一个周末，由于有紧急工作需要处理，我不得不立即赶到伦敦极负盛名的兰根餐厅。此外，这家餐厅支付的酬金丰厚的简直令人无法拒绝。当时我跟另外几个年轻人一起干，先前我已经跟他们说过，这个周日的上午我可能没空过去干活，因为大卫有球赛。但是周六晚上我们到家以后，我就知道要是我不过去的话，他们几个就无法准时完工，所以第二天我只好过去帮他们。不过我在那里根本就没起作用，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卫的球赛，这真的使我感到非常紧张。我开始不停地看表，在脑海中想象着大卫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上午9:30离家去赛场，上午10抵达赛场以后更衣，上午11比赛开始。我很想知道比分如何，很想知道大卫状态如何，很想知道他是否破门得分。那个上午漫长无比，因为手机时代尚未到来，所以我根本无法获得关于比分的最新消息，这简直如同噩梦一般。我当时就决定今后再也不会错过大卫的任何一场比赛了。瑞奇威不断地取得成功，尽管大卫踢的是右边锋的位置，可是在比赛当中他也着实进了不少球。我们相继获得了郡级联赛杯和全郡杯，有一次甚至连续92不败，这在任何水准的足球赛事当中都可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我至今仍然记得我们的不败记录被终止的那一天，我们以1-2输给了恩菲尔德漫游者。整场比赛我们一直占据优势，但得势不得分，我们一直未能射入扳平比分的那一球。回到更衣室以后，每名队员都哭了，包括大卫。我从未见过如此感人的情形，不过这也说明了保持不败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拼命想创造连续100场不败的奇迹，然而却在最后关头输掉了比赛，别提有多难过了。当然到了下个礼拜，他们照常出去比赛，而且以16-0狂胜对手。然而虽然大卫是在战绩如此辉煌的球队当中踢球，他却仍然避免不了状态不佳的时候。我记得在某场比赛当中，他踢得简直糟透了，传球毫无章法，踢得不够卖力，他根本就心不在焉。等到中场哨声一响，我就把我的看法通通告诉了他。大卫，你为什么要那么踢？今天的表现就像垃圾。我清楚，你原本可以踢得更好。我冲他大发雷霆的时候，看到泪水溢出他的眼眶，又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我知道，我击中他的要害了。他痛恨在别人面前哭泣，所以当着队友们的面痛哭流涕，就已经说明了他有多受伤。桑德勒说，哦，让他一个人待着，别那么凶。不行，他得学着点儿。要是他踢得不错，我也只是用胳膊搂他一下，或者是冲他眨眨眼，这样做就足够了。而一旦他踢得很臭，我就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大卫，你今天真够蹩脚的。有些父亲每场比赛结束以后都会跟儿子说，哦，你今天表现太出色了，整个球场上就属你最棒。然而我一直认为，如果你给了孩子太多的表扬，他们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要是大卫踢得不错，我就会先跟他说他踢了一场好球，然后再说，但是你在边线那儿踢的那个球是多么蠢呐，为什么你没能把它踢进去呢？我们总是在力求提高和进步。虽然有时他会变得缄默不语，但是他从未真正生过我的气。他一安静下来，我就知道他不高兴了。不过他会反复地思考我对他说的话。然后可能是几星期以后的某一天，他就会在比赛当中用实际行动来向我表明他已经接受了我的观点。我知道自己很严厉，但是我是正确的。他能够达到今天的高度，正是我们，不只是我，是大卫和我让他实现的。他成功了，但是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他兢兢业业，虽然有时会懒散，但仍然算是恪尽职守。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么做太困难或太麻烦，不过你只要看看我儿子今天的成就，就会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很高兴制造出了他这样的明星，而要是当初不严厉一点，他是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的。相反，假如你一直不停地告诉你的孩子他们有多么的棒，他们就可能失去努力的方向。